像亚当咬到苹果。三十岁时为什么寂寞？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继续这样任由自己一天天 高飞，谈天作对，就算输，也赢到更

天，一分一秒一流年，一瞬间往事如烟。